我心要静啊。 行，咱们俩呗。 这个 开门， 干什么来了？吓我这一跳！ 刚才我在有才家看见姓何的变颜变色，咱们的事情要是让他知道了，那可就糟了。 那可怎么办呢？ 石样小非君子，无毒不丈夫。你们看， 火 先烧了仓库，再烧了账目，咱们给他来个死无对证，这叫借刀杀人。 好，嗯。不好了，胡素芳来了，快走，快快走， 他们又偷盗种呢，门锁着，可屋里点着灯，我可不能中了他们的圈套。大婶儿，大婶儿，他们要烧仓库！啊！仓库里烟雾腾腾，火车冒火气，眼看着满仓的粮食就要被火焚，急急忙忙往里闯，哪怕他烟雾。 被砸碎呀，满屋的烟雾浓，账本儿

什么事情也干不好了，这个大队委呀，我也不想当了。这个是我的辞职报告信。 是啊，你看，全大爷，咱们这儿是干部本来就缺，您再一撂挑子，剩我一人怎么办呢？这个啊，有什么话您说。 好吧，让我干也行。你们队里的事要公事公办。 有什么话说。 胡素芳偷稻种的事，你们要迅速处理才是啊！ 是啊，你们得管一管呢。 行，今天晚上开个队委会，在会上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，您说呢？ 既然这样，好吧，那我就先把它收起来啊。我就回去了。 钱大爷，钱大爷，您还没吃饭呢吧？我给您做饭去。广西，你也别走了啊，今儿在家吃饭。 算了， 钱大爷， 回去吧。 你就别客气了，在这吃饭。吃完饭，咱们爷儿俩还得聊聊呢。哎，坐这儿。

我也心为

中徘徊，年岁了，谁记为情可答？不顾你是坚强，写真托你难为天降的测试的摧残，光兄怒杀心与小生儿母，也无能力把孤保，休见江山更撇心寻孤灯仙桃，生将一命保祖先，献给你在天子灵一仆子。 Oh,

那就是生旦的配合可谓是珠联璧合，精美无比啊！这也是啊，这个流派艺术富有魅力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吧。 没错，你看，正是生旦长期默契的合作呢，形成了这个越剧舞台上几对密不可分的好搭档。那么接下来呢，要请朋友欣赏的是其中的两对黄金组合——金采风与陆景花，还有姬雅仙与毕春芳的经典唱段。 好，下面我们就欢迎樊婷婷、张雨枫、金靖和丁小蛙为我们演唱。 棍子。人那 小姐偏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原是你邻家人，送一朱瓦是门内事。 家门的夫，你无自愿接成亲，自从我无身亡故，欲遭大祸扫家门。母子忙我才起身，家兵挑三顾光阴，那一日替换脚比翁婿位，路上迎人啊都太冷，说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半天落雨半天晴，女婿将放挑三马，岳父骑马来又乘，他为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给秀英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老夫喜听拉了婚，与他劝我攀高亲，我熬尽

天灵殿，光

小村土里一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。告辞了， 送公公。 哎，免送。 你他嘞？ 听众朋友，再会。